以史为鉴，可知兴替。历史没有如果，只有教训。荣辱成败，皆有限期。爱恶离合，不在情感，而在势力。势倾则绝，利穷则散。历史在少义，民国史系列之一，容共与清党。主讲黄毓民。上海咧就最多共产党嘅，咁所以上海清党亦都系非常之惨烈嘅。我哋上次讲过啦，系将嗰啲上海总工会嗰啲纠察队嗰啲武装力量系完全将佢瓦解咗。当然好多人俾人拉啦，好多人俾人杀啦，系咪？咁所以喺四月，即系1927年咧，民国16年4月10日上海清党之后咧，浙江各地就纷纷响应。其中咧就係以呢個凌雲台嘅防守司令王俊咧就係最強硬，佢下令解散呢個寧波總工會，暴殺呢個共產黨徒，係嘛？咁其他好似嘉興縣嘅黨部啊，就被毀壞啦，係咪？咁啊喺呢一個永嘉地區啊。即係亦都出現當地民眾啊，對於共黨分子嗰個所謂泄憤同埋報復嘅行動，亦都非常之激烈啦。到咗4月27日，杭州各界民眾啊喺歡迎呢個李烈軍嘅大會之中咧，就通過護黨救國通電，要求國民政府下令討伐武漢，同埋請中央軍事當局徹底撲滅共產黨嘅決議。浙江清黨運動咧就去到一個巔峰啊！嗱，呢個咧都係已經去到一個地步，就係一定係殺人噶啦。通過呢個護黨救國通電，要求國民政府下令討伐武漢。嗱，呢個武漢係咩咧？就係汪精衛領導啊，鮑羅廷喺幕後控制嘅呢個國民黨嘅武漢政權。咁因為國民黨已經見到南京啦，係咪？咁你武漢有一個，南京有一個，咁就係所謂寧漢分裂啦。呢個時候仲未解決呢一個武漢嘅問題嘅，所以去到浙江，甚至乎可以激進到就係話要求呢一個國民政府，但當然只係南京嘅國民政府啦，討伐呢個武漢。討伐武漢唔係淨係討伐共產黨，係討伐武漢嘅國民黨政權。即係喺南京嘅國民政府嚟講，嗰、那個就係偽政權，係咪？即係要軍，即係軍事當局，中央軍事當局徹底撲滅共產黨啊！咁於是咧，去到呢個地步，浙江嘅清黨運動咧就到達一個巔峰。嗱，當然，如果冇呢個軍事力量做後盾，喺浙江嘅民眾反共嘅民眾咧，亦都唔會即係嗰個情緒去到咁高漲，係咪？因為你要有得打先得嘅，大佬係咪？嗱，所以呢、這個。國民黨的中央政治會議在南京復會之後呢，就首先在4月17日召集的74次會議當中，對浙江黨政人員呢就重新任命。這個是那個浙江無論是國民黨的黨務或者政務，以前呢就被共產黨人所把持，現在國民黨是吧，憑藉著呢個即係國民革命軍嗰個力量，咁就嚟到呢一個浙江啦，係咪？咁你梗係槍杆子嗰個話事啦，係咪？咁啊重新任命呢個浙江嘅黨政人員，咁啊包括咩咧？中央政治會議浙江分會嘅委員就有邊幾個咧？張仁傑、蔣中正、蔡元培、何應欽、周鳳岐、莊松甫、陳其彩、馬敘麟、蔣夢麟、邵元聰同埋朱家驊，嗱呢啲都係鈴鈴聲嘅民國人物嚟嘅，係咪？有政界、有軍界、有呢個學界啊，譬如呢個蔣夢麟啊，做過北大嘅校長啦，蔡元培又做過北大嘅校長啦，咁呢啲係學者啦，或張仁傑啊，國民黨嘅大佬啦，係咪？ 蔣中正啦、何應欽就係即係軍人啦，係咪？呢、這個就係中央政治會議浙江分會嘅委員啊。咁啊，浙江省務委員咧又有馬敘倫、蔣中正、邵元聰、蔣夢麟、朱家驊、徐鼎年、張世卓、黃仁望、孫學高啊、蔣伯成、呢、這個周佩珍、程振軍、周國、陳希豪、啊、陳志懷、阮春伯同埋陳其彩等人啊。咁去到即係兼呢一個省廳委員嗰啲咧，就民政就馬敘倫，軍事就蔣中正，財政就陳其彩，教育就蔣夢麟，土地就周佩珍，建設就程振軍，司法就阮春伯，呢個農工就朱家驊啊，跟住亦都改組各級黨部嘅特派員。好啦，咁呢個咧，喂，其實呢啲咧就係浙江省嘅。即係黨同政嘅人士嘅重新編配，咁但係呢啲人其實都中央級嘅，全部係。不過因為佢好多都係浙江人嚟嘅，喺浙江呢度，咁就呢一班啦，係咪？咁跟住講福建啊、廣東嗰啲又另外一啲人啦，係嘛？咁呢個政治會議咧，中央政治會議、國民黨嘅中央政治會議、浙江分會咧，就喺4月25日正式成立。省務委員會都係27日開始辦公，各級黨部特派員咧就喺30日召集第一次會議，推選常務委員同埋各部部長之後咧，就開始着手各院黨部嘅整理，係咪？咁啊，根據呢個陳希豪對呢個中央嘅報告咧，5月2日後各級黨部就開始辦公啦。浙江清黨運動嘅目標咧，就於是就達成啊！咁啊，所有即係過去控制住浙江嘅呢啲共產黨度咧，特別係孫中華。安體成呢兩個即係首要分子，共黨首要分子咧，就已經即係全部被捕殺，拉咗之後殺咗啦，係嘛？啊，咁頭先講緊孫中華之前仲牙斬斬嘅，係嘛？喺3月份係嘛？即係一個月貨仔啊！呢啲過去控制浙江黨政嘅呢啲共產黨嘅首要分子咧，都被捕殺啊！捕就係拘捕，殺。就係殺咗佢，咁暴殺都唔使講嘅，審邊有得審啫？嗰、那個係打緊仗嘅時候，就係咁啦。所以其實國民黨都殺唔少共產黨人噶，咁當然共產黨亦都殺唔少國民黨嘅人啦，係咪？喺呢一個清黨呢個過程裏邊，基本上係因為用一個軍事嘅力量嚟清黨，係咪？都已經唔係話啊，國民黨個即係嚇相關嘅即係啊。譬如清黨委員會開咗會咁，係嘛？達成啲決議或者即係通過條例咁，跟住咧執行咁去清黨，咁然後就走去勸佢哋啊，你回頭是岸啦，係嘛？改過自身啦，唔係咁噶啦，係殺人啊！基本上就係嘛？咁呢個浙江就完全可以控制曬啦，係嘛？連啲首要分子都經過捕殺，係嘛？人事黨政人事又改組，係嘛？咁呢個就係關於浙江省呢部分，跟住咧第二個省要講嘅，又係好重要嘅，就係、是、福建啊。浙江同福建咧隔離嘅啫，啊，浙閩啦，啊，所謂啊，其實中國嘅省份咧，佢係有好多簡稱嘅，有好多人係搞到一嚿雲。譬如浙江就叫浙，廣東就係粵，係咪啊？這個安徽就係皖，係咪啊？咁所以咪有皖系啦，軍閥係咪啊？這個山東就叫做魯係嘛？江西又叫做共係嘛？咁好多人係唔知啊！呢簡寫大家一定要學嘅，我話俾你聽係嘛？即係起碼要記下啦係咪？咁好多時就係咁樣噏個簡寫一個字嘅啫係啊。福建就係閩啦 ，OK 啊。嗱呢個福建省黨部咧，亦都係共黨嘅江董琴所籌辦嘅。即是说你容共期间国民党容纳你共产党，共产党跨党加入国民党，共商革命大业是吧？但是你入面呢你就自己搞自己的党团，那这些前面都讲过啦。但是当时呢这些这样所谓共党分子他都是国民党员来的嘛，是吧？因为他用跨党加入国民党，所以很多国民党的地方党部的负责人 或者呢個黃埔軍校個政治部主任周恩來，咁都係共產黨嚟噶嘛，係咪？好多軍隊嘅政治部嘅主任都係共產黨分子嚟噶嘛，咁你因為你大家要各共合作啊嘛，係咪？咁所以有啲職位係俾佢哋做噶嘛，咁所以福建省黨部同浙江都係，係咪？一直以來嗰個黨務咧，國民黨嘅黨務咧係被共黨分子所控制嘅，福建省一樣。福建省的国民党党部是由共党分子江董琴所筹办的，对吧？咁后来就因为福建地方咧，就反对呢一个江董琴，咁佢离开咗。咁但系筹办就系佢筹办成立呢个福建省党部。咁中央咧，国民党中央就派呢个许卓贤嚟接办，系吧？咁呢個許卓賢呢，亦都因為辦理登記嘅事情呢，就同黨內人士意見不合，後來就搞到呢個黨務分裂。咁於是呢，中央就下令，中央呢個組織部呢就下令取消福建臨時省黨部，就派呢個丁超五呢就做呢個福建省黨部嘅籌備主任，係咪？咁然後另外有幾位籌備員嘅，就包括馬適才、林耀佳、李培棟，係咪？咁啊，重新咧去籌備呢一個省黨部。嗱喺呢四個人裏邊咧，呢啲籌備員咧，四個人裏邊有三個係共產黨嘅，係咪？包括呢、這個馬適才、李培棟咁，都係共產黨徒，係咪？咁所以喺籌備期間咧，就共產黨咧就已經係等於同國民黨咧，即係平分秋色啊！即係四個人裏面有兩個共產黨啦，頭先講即係丁超五啦，係籌備主任啦，跟住有三個籌備員啦，馬適才、林耀佳、李培棟啦。咁而呢四個人裏面咧，馬適才同李培棟咧都係共產黨徒，咁即係話四個人裏面即係國民黨同共產黨平分秋色，係嘛？去到呢、這個即係十五年咧，民國十五年，即係1926年嘅12月2日，呢個東路軍即係北伐嘅東路軍咧，就克服福州。丁超五咧就喺12月14日咧就去到呢個福建咧就就職啊，做呢個福建省嘅即係負責人啦嚇，咁啊去到嗰度就職啊，16日就開第一次嘅籌備會議，咁啊議決呢個籌備處嘅組織大綱，咁啊有秘書處啊、組織委員會啊、宣傳委員會啊、婦女運動委員會、青年運動委員會、農民運動委員會啊、商民運動委員會、工人運動委員會八個部，咁就分配職務嘅時候咧。呢、這個共產黨人呢，馬適才呢就獲得組織青年婦女三部，另外一位共產黨人李培棟呢就得到呢、這個即係農民運動委員會同埋工人運動委員會兩個部啊。咁另外呢林耀佳呢就擔任宣傳商民，丁超五呢就係、是、秘書處啊。咁其後呢呢一、這個第一軍嘅政治部主任何玉書呢，係咪咁就覺得嗱，呢個省黨部咧嘅主要五個部咧都係共產黨分子把持，就非常之危險。於是就向呢個籌備處嘅負責人咧，就李丁超五就提出警告，喂唔掂，太多共產黨啦，係嘛？咁當時就係大家合作嘅，仲係係咪？咁但係合作得嚟，其實就已經貌合神離㗎啦。咁另外一方面，個北伐軍亦都殺到嚟，係嘛？因為國民革命軍亦都進佔呢、這個。即係福州係嘛？咁係咪對共產黨即係把持呢個福建省嘅黨部係咪應該要有所警惕咧？咁大家就喺度諗呢啲問題。好，休息一陣。